每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嗯，在这样一早上，大家还在继续问好，大家各位都在呢啊，那就挺好的，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哎，尤其早上一出门，看见外边这个蓝天白云，心情就一下好。 嗯，很多的，我看朋友 圈都快把奥古比埃拉忘。 哎呀，那倒是还没有，那这估计还没过去啊。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晒这个天空啊，又有这个层次很分明的云啊，感觉天高云淡的，真是有那个初秋很凉爽的感觉了。 发现身边全是摄影师， 对，就是不带滤镜啊，今天自带滤镜。北三儿说今天有什么经文吗？好像到经文这程度的不多啊。但是晨晨给送来一条，说早上看见艾因霍温被淘汰出欧冠资格赛了，还是惦记着， 对， 惦记着咱国安的这些元素。 经文施密特啊被淘汰 啊，在资格赛被淘汰啊。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说一说国足吧，因为今天已经25号了，明天凌晨他们就将兵发西亚啊，去到多哈，等待着9月2号比赛的开始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说说12强首战吧，您最期待谁的表现？ 9月2号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您最期待谁的表现？ 哎。 另外呢，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咱们喜爱的球员和球队的了。 嗯，对，因为昨天经文已经不是昨天了，是前几天的时候，经文上海滩在黄浦江畔有女球迷，豪掷几十万，为梅西亮起灯光秀。 当然也有这个极端的法国球迷穿着这个那个 F 打头的这衣服，在法甲赛场当中攻击梅西。 哎呦。那真是冰火两重天， 哎， 这就 是、那就 是 您对于您所喜欢的球员、球队都做过哪些比较疯狂的事儿？ 或者，您身边有朋友？ 没事，是您，您也可以说是您的朋友。比如说，你像我干的事儿，我就说，那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同事慧凡干过这样一事 啊、哦，对对对，当年四我哥，我跟你说他那样来着， 对， 就是属于这种。 但是一定要计算好这个时间差。 对，就现在，网络是有记忆的，一定要小心互联网上的这些记忆，哪天就给你那片儿就再给翻出来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今天我们也继续来，首先关注的是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本市全部降为低风险，本轮疫情已经全面得到了控制。 另外，残奥会东京残奥会盛大开幕，中国代表团亮相开幕式。 国足将在明天凌晨出征12强赛，33名球员全部前往西亚。 中国女排将确认不参加今年的亚锦赛。 体坛热搜榜，我们也关注一下经文啊，多项经文。首先，我们的三位唐天元在太空站把乒乓球已经打上天了。刘国梁、孙颖莎都积极的回应，还有赵军说的经文，东京奥运会的金牌掉皮呀、 好像这个叫掉渣儿是吧？ 啊，真是，这 差不多，差不多。 这环保材料， 大概其实都是这意思。 他也有点推环保了。 所以人家这个东京奥组委当时就说嘛，你们在这个领奖台上千万别咬。 啊，要不然咬掉一层皮。 当时要咬掉渣儿，这事儿可就大了啊！你回了家之后，那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了。好了，我们也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 特别节目。 抗疫情特别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41场新闻发布会。目前全市全部降为低风险地区，本轮已经是得到了全面的控制，但是依然需要筑牢疫情常态化的防控屏障。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带来的报道。 随着24号零点，朝阳区望京国风上官小区正式解封，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朝阳、海淀、昌平、房山四个区21个封控小区全部解封。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 8月23日0时至24时，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朝阳、海淀、昌平、房山四个区21个封控小区全部解封。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园二区、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家园社区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 目前本轮疫情已得到全面控制，但是解封不等于解防，境外疫情持续高发，输入风险防控压力仍然较大。除了提醒市民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外，时值开学季，庞星火还对返校学生做出特别提示。 家长要做好学生开学前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符合接种条件但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朋友要尽快接种，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要根据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通知主动配合接种。 回头看，本轮境外关联疫情发生后，本市相关部门采取了从严从紧的防控政策，果断处置，以最快的速度阻断了疫情蔓延的势头。房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吕晨飞介绍， 在这次的疫情应对中，我们看到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的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为我们后续应对赢得了时间。广大居民呢，积极克服困难，主动的配合风控，为我们截断传染链赢得了主动。我们感觉面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不变的是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松懈，不侥幸，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三甲医院作为大型医疗服务单位，院感防护措施尤为重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傅卫介绍，医院在预约时段、诊疗区域、陪护探视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优化，防止人员聚集，同时还保证了对危重症患者和孕产妇的人文关怀。 采取设置负压应急手术室和缓冲病房，提高极危重患者的应急救治能力，充分发挥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危重孕产妇专诊中心的作用，畅通绿色的通道，开展全市危重症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的救治，保持特殊人群的医疗救治。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残奥会。那昨天晚上的时候，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也在新国立竞技场进行了，包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内，有来自162个代表团的4403名运动员在未来12天的时间里亮相残奥赛场。我们先来听一下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8月24号晚，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代表团入场环节，中国体育代表团第98个亮相。 中国代表团向我们走来，旗手是女子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田径运动员王浩。 中国代表团由437人组成，其中运动员251人，教练员、工作人员、竞赛辅助人员186人。 这是中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此前中国已经连续4届获得残奥会金牌和奖牌数双第一。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在致辞中表示， 去年奥运会延期的时候，残奥运动员们是希望的灯塔，当不确定性的阴影笼罩我们的时候，他们从未停止追求梦想， 他们从未停止相信今晚他们会来到这个体育场。在未来十年中，我们是十五将在全球范围内让占世界人口15%的残疾人被认知、被善待。在国际组织、社会、商界、媒体的支持下，我们将把全世界12亿残疾人牢牢放在被包容这个议题的核心位置。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 今天东京成为第一个两次举办夏季残奥会的城市。自从残奥会的筹备工作开始以来，我们的社会已经达成共识，致力于建设残疾人友好社区，培养无障碍观念。这些变化正在开始缓慢但切实的扎根。我们希望本届东京残奥会成为一个契机，建立一个人人都能互相支持和理解、没有歧视和任何障碍的社会。运动员和体育运动有能力改变世界和我们的未来，这正是我们的使命。 日本轮椅网球、硬地滚球、力量举重项目的三名残障运动员作为烛火举手点燃了残奥圣火，它将在未来12天持续燃烧。本届残奥会设有22个大项、539个小项，共有来自162个代表团的4403名运动员参加。 那这一届残奥会呢，口号和奥运会是相同的，是情同与共啊。刚才呢，小鱼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了，4403名运动员将会来参加本次比赛，而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是437人，这也是在境外参赛残奥会最人员最多的一次，四个集体项目全部都参赛。而且咱们已经连续4届残奥会是获得金牌榜、奖牌榜的第一了。 那今天呢，男女佩剑个人赛当中会上演东京残奥会的首秀。这次东京残奥会，5男6女，一共11名运动员出征啊，参与到男女花剑、重剑的个人和团体项目，还有佩剑个人项目的争夺。从高空坠落之后失落低谷，到击剑赛场上的意气风发，轮椅击剑运动员谭淑梅也因为参加这项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王楚烟带来的系列报道之残奥健儿战东京，谭淑梅轮椅击剑改变的人生。 轮椅击剑运动是根据下肢残疾运动员的特点而专门设计的一项运动。对于观众来说，轮椅击剑运动最让他们感到与众不同的，就是比赛双方运动员的轮椅都固定在可调节轨道的框架上进行比赛。然而，尽管坐在这样的轮椅上，运动员只能自由移动他们身体的上半部分，但他们出剑的速度并不比健全运动员慢，甚至要更快。国家轮椅击剑运动员谭淑梅因为从事了这项运动，人生目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受伤之前，我和普通人是一样的，身体健康，能跑能跳。 2012年，谭淑梅的二女儿刚刚出生不久，然而一次意外的高处坠落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受伤后嘛，对生活一度失去了希望，但是我想着不能这么一直消沉下去，我得想办法自己养活自己。 自己养活自己，就是谭淑梅受伤后给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于是她积极的康复治疗，治疗期间她遇到了一位曾经的轮椅击剑运动员， 她觉得我适合去练轮椅击剑。 对于轮椅击剑，谭淑梅半信半疑。为了实现自己养活自己的人生目标，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了上海。 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坐在轮椅上，他们还可以出国代表国家打比赛，我在想如果自己能留在轮椅击剑队，经过训练后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 留在轮椅击剑队的谭淑梅非常开心，并且她一进队就顺利地完成了残疾运动员的评级，而且还赶上了下一个奥运周期的到来。 来到轮椅击剑队是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经过5年的训练，我参加了世锦赛、世界杯，每当奏响国歌、升国旗的时候，我自己内心在想着，我不再是自己养活自己，我也可以代表国家参加比赛， 几站的积分赛后，我也取得了东京残奥会的就入场券吧。所以我觉得轮椅击剑让我的人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不比健全人差嘛。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是中国轮椅击剑队谭淑梅，在2020东京残奥会上，我参加的项目是女子 B 级个人重剑、配剑和重剑团体三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残奥会，希望自己全力以赴打好这届残奥会。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那昨天中国男足已经表示啊，明天凌晨就要出发了，到时候33位球员都会抵达西亚备战。其实之前看到的消息是说25号今天下午还会有一个队内的训练赛，到底到时候去确定到底带谁。 但是因为 西亚 对这一次呢，据说要在西亚可能待比较长的时间啊、 嗯。 最早的说法是有可能会大概打2个月的时间， 嗯， 2个月的时间就打完前4场比赛。后来呢又有一个最新的说法，有可能这6场比赛是不是都要在那边啊，做好在那儿待3个月的时间准备。所以做最坏的准备吧，可能就为了更多的球员能够到西亚去，避免当人员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无人可用。所以这一次33名球员，就咱们从中国出发的是32名球员从国内出发，明天早晨凌晨包机飞往卡塔尔的多哈，而吴磊则是从西班牙直接奔赴西亚和球队会合，33名球员全员出征。 嗯，这也是为了这个长期的赛会制的比赛去做准备啊。这要是伤个1个2个的啊，总是有人可以顶得上来。那我们的赛程，2号是先面对澳大利亚，7号再面对日本。到了10月份的2场比赛，那就是7号面对越南，12号面对沙特了。 对， 所以国足这次多哈之行还任务挺艰巨的，至少要在西亚踢4场比赛。 还要看到时候这个疫情防控的状况，11月11号和11月16号这2天，就是11月的2场比赛呢，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场，分别是对阵阿曼和澳大利亚。到时候这个比赛的情况，要是到11月份左右的疫情防控的状况，再来做最终的决定了。 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带来的介绍。 我觉得国足这次出发可以说是任务艰巨吧。一方面对手实力比较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有这种防疫啊，包括长时间在外边这种集训比赛的挑战。因为据我了解，前边4场比赛肯定都是在外边踢了，11月份的2个主场能不能回到国内来踢，现在还定不了。但依照我个人的分析来看，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如果说前边6场比赛都在外边踢，那对于中国队来讲，这种挑战真的是非常大。原本我们还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能够有更多的球迷来给国足助威，让中国队在主场成绩稍微好一些，能够多赢几场比赛。现在来看，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奢望。在这种疫情之下，情况会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也希望中国队在自己尽最大努力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把这个不管是在哪儿踢，都希望他们能够把比赛踢好。至于说能不能在明年这个时候，或者说是明年年底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现在谁也没法打保票啊。我觉得会非常的难，可以说概率非常的小，但我觉得还是看重过程吧。希望中国队能够朝着那个目标，朝着那个方向去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我觉得就行了，做到问心无愧，这个可能就对得起所有人的这种关注和支持。 这大家都在说这时间真够长的啊，肯定都已经做好这准备了。赵军说不是李铁带了半年的茶叶吗？ 打出半年去， 对， 也就是一竿子知道12强赛结束，2022年3月29号打完阿曼和中国的比赛。 哎呦， 要这么算是半年，是吧？ 真是啊，这是做好了全权的准备了。12强赛你最期待谁啊？尤其是首战的时候，张翔说最期待就是李铁继续金句频出。 我也期待着在网上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照片啊，鼓掌转圈的那个照片，那个动图 啊， 能够继续出现。 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国足能在首战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打出那个精气神。H 也说，如果首战告捷的话，一点都不觉得是冷门和意外 啊。反正前两场比赛呢，对于国足来讲很重要，尤其是第一场面对澳大利亚队，第二场面对日本难度会更大。如果面对澳大利亚队打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精气神，对于后面的比赛呢会有极大的帮助。 那我们也是看到这一次裁判啊，也是不停的在给整个的国足团队去进行授课。那昨天上午的时候，国足就在驻地酒店参加了开赛前的唯一的一次裁判规则的宣讲课。那作为足协为球队特聘的裁判员讲师，现役的国际级裁判王迪亲自授课。那昨天呢，主要是对像手球认定这些最新的一些国际判罚规则更新了内容，以及 VR 的技术应用和操作，结合实力啊，以及最新的这个判罚规则的调整，去给国脚们做出了讲解。 今天下午呢，国足内部有一个教学赛，是吧？王迪呢可能会以主裁判的身份来主吹这场比赛，在热身赛的过程当中，让国脚们进一步加深对于规则的理解。那也希望国脚们呢，要改变自己在联赛当中踢球的时候对于裁判尺度判罚的这种感受。 对，提前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啊，不至于在场上变得比较被动。那当然，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国安的外援的告别，在23号晚上，比埃拉的宣布离队，也是结束了咱们北京国安一个长达10年的时代啊。甲 A 联赛和中超联赛的早期，我们作为小快灵的代言人，一直没有想到找一个像西班牙这种拥有巨大威胁的外援组织核心啊。但是确实，比埃拉是一个很优秀的，也在我们这儿攻城拔寨的一位外援。那接下来就是重建的话题继续延续了哈。前路在哪里啊？也继续来听听赵宇的分析。要重新打鼓另开张，关键就在淘宝俩字儿，能淘换什么样的外援来决定了未来。 我觉得这个国安队的外援全部离开呢，可能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人合同都到期了，也没法续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离开了，可能俱乐部在经济方面也会损失相对少一些吧。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虽然说我们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但是现实就是这样，你逃脱不掉，摆脱不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对于国安来说，我觉得需要重打鼓另开张，选择更合适的这个外籍球员吧。因为我觉得接下来选多少个，是不是能还真的能够选5个，现在都是未知数。还好我们现在有时间，因为到下一个转会窗口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选择球员。当然了，可能在选球员的就不会选那些大牌的，只能是淘宝看看你能淘到什么样的球员吧。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像这种南美市场，像东欧的市场，甚至说包括中超内部的这种挖潜，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南美的球员，可能他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名气，但到了国内的联赛就是好使。而且现在说实话，你不光是国安，其他俱乐部选外援上都不会选特别大牌、特别的有名气特别的这种有实力的球员，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在整体水平实力下降的情况下我觉得国安选一些好用没有什么名气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就考验你的这个球探体系和你的这个球员甄别的能力。如果说你能够选到更好的更合适的外援，我觉得三条线都需要，中后卫、中场包括前锋，这是都需要的，能够选择合适的，那么其实国安队重建之后也可以继续在联赛当中保持足够的竞争力。当然了，如果说你选择的总是差那么点意思，或者说是不是很到位，那可能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吧。也希望俱乐部管理层包括教练组能够擦亮眼睛，选一些好用的合适的外援，符合国安特点的外援加入到球队，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 所以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吧，一个人等待着 A 席的绽放啊，就十二月来了之后，它就像一个一只冬天里的腊梅一样 啊， 直接帮助球队啊。再者就是等待其他能不能遍地开花啊，300万欧嘛，我们可以为明年做准备。 为明年做一些人才的储备是吧？ 嗯 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说你现在一个整体的发展方向。现在呢，各家中超俱乐部的经营状况堪忧啊。 嗯， 从今年去年的这个联赛结束之后，就开始爆出各种各样的消息。 嗯， 今年就很明显了，卫冕冠军江苏苏宁就是直接就退赛解散了，是吧？包括在这个赛季当中，也传出了多支俱乐部在经营方面遇到了压力，不准备进赛区啊， 嗯， 球队有可能解散被接管等等呀，很多很多的消息。最近呢也传出来恒大遇到了一些经营上的困扰，广州足球也遇到了困难。 对， 所以在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大的环境之下，欠薪啊，好像已经是这种叫什么， 很普遍了， 秃子头上的虱子是吧？ 对，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被这样的虱子困扰着啊，这是整个中超联赛的一个概念。刚才有一位家里人说，嘿，说了这么多年全华班怎么，结果 让我安先实现了。 对，让我安先实现了。虽然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啊，十二月我们还会迎来 A 席，但是确实这恒大不是全华班啊，人家那个叫规划班 啊，全化班 啊，全化班，不一样。所以现在各家俱乐部都有各家俱乐部的难处啊，接下来都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 嗯， 张翔说千万别又买一整条中轴线啊，那一离队又是抽筋剥骨。那咱们300万欧就看怎么掰开了花了。花在刀刃上吗？这刀刃是谁？是就还是往锋线上砸，还是说我们继续的去补强中场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条中轴线， 还是一条中轴线 靠谱。对， 体系嘛， 咱别因为这一次几位核心球员的集体离开，就以后不敢买外援了。 大脚星叔叔说大手大脚惯了，省着花就不会过日子了。咱们的选员能力跟富力啊亚太这些一直就是小本经营，人一直就是猫着那些性价比高的外援不一样。 调整一下自己的需求和心态，就昨天下了节目的时候还在和慧凡在聊到老帕帕切科啊，他们当年那时候的那个外援 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大家按照那个标准去衡量，就发现现在再签的外援都好啊，都就前锋就比这个水雷是吧，水弩水枪 一水的一水的水什么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对，所以我们需要去真是擦亮眼睛啊，也去掂量掂量自己手里目前的这个钱包里的子儿啊，重新的去规划一下。以前在那个奢侈品市场已经习惯性的花大钱了， 哎， 这回真得是在这个潘家园好好的去也考考眼力吧。 以前呢咱们习惯就是看那个电影里边不是说的吗， 嗯， 只买贵的， 但求最贵啊，不求最贵但求最好，其实就是最贵的。 那现在呢就需要在挑选外援当中呢有更多的考虑，包括俱乐部自己呢也在进行一些或者算是反思吧。在挑选外援的过程当中，除了外援的个人能力，他的身价，包括他的性格，这个球员的甚至开玩笑说他的这个家庭环境都要有一些了解，这样能够让这个球员更加稳定的为国安俱乐部效力。 不过这话说回来了，这要真是以前就是上那大商场去买奢侈品的主，要真让他上什么二手市场淘换一下，哎呦，还需要时间，也需要交一些学费 啊， 毕竟那二手市场鱼龙混杂， 水更深， 水太深了，那全都是知识 啊， 全都是需要底蕴啊。 就是你看，放眼望去，那些全都是财富啊， 就看着都像真的，而且看着都好像是，好几十年前的啊，一些古董啊，vintage 嘛，但是真的是需要擦亮眼睛，很多都有可能是来自于华强北。 所以呢还是需要一方面擦亮眼睛，另外一方面呢你需要有一些老手带着你 啊，哟， 这也需要传帮带、 哎、 确实啊，需要前辈，咱有这个老手前辈带着吗？ 可以向身边的一些兄弟俱乐部学习一下请教一下 啊，就比如说像富力呀、啊、亚太人怎么运作的哈、 嗯、 咱在整个俱乐这个联盟当中应该还人缘还是不错的、 嗯、 周扒皮说国安买外援学学海底捞，就搁一个村里边找，包吃包住，护照手机全收，来了好好干，不能再跑了。 也是个思路哈。 啊，就不能太人性化、 啊、 需要一些职业的管理。嗯、这边张翔还说觉得依然是要买一中场发动机啊，能带动西哲朴成池中国的就够了。啊，就知道您言下之意是想找一个像当年卡努特卡叔那样的人，是不是？ 嗯。 嗯， 哪怕巴塔拉呢，这边也有王璐的前任说、 哎、 说巴塔拉这样的外援现在的中超足够了啊，足够用。 所以真的转换思路之后啊，我们看看来的是什么样的外援吧。我们也希望过这个性价比很高的会过日子的日子啊。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下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回来，继续进入到走进冬奥会，来关注一下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分公司的消防和供暖改造工程已经完工了，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内部设施的施工，为会时服务做准备，这也将是延庆赛区最早投入运行的非竞赛场馆。 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呢，位于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使用面积呢是8663平方米，外围的面积约6000平方米。整体的规划分为外围安保隔离区、安检区、注册业务区、制服业务区、仓储区、合署办公区、用餐区等等，主要呢是负责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的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各类人员来办理注册证件发放，包括发放工作人员制服等等的环节。 嗯，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东京奥运的赛场。中国羽毛球单打选手陈龙是以卫冕身份站上了奥运舞台。32岁的老将，虽然最终获得的是一枚银牌，但是3届奥运的经历、3块3色奖牌也都证明着陈龙的实力。来听一下今天的中国之星闪耀东京人物系列第10集，陈龙。 32岁，第3次征战奥运会。作为国羽男单的头号选手陈龙来说，这是不多得的奥运经历。他是羽毛球赛场上唯一一位卫冕冠军，也是国羽奥运阵容中唯一有过奥运经历的球员。脚踩着两个雪炮，陈龙从小组赛一路杀到了决赛。虽然最终不敌更年轻的安赛龙，但这场双龙会陈龙很享受。3届奥运会的经历让他的心态一次次发生着变化。这次比赛有遗憾。 因为遗憾是在于说，你最后是，输了比赛。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每一个运动员上了场，其实都是希望赢的。 但相比以往，陈龙心态也更加平稳。 这个多一年，从可能心理来讲，可能会有一些负担，因为觉得说自己年龄大了一岁，会不会这种身体啊、恢复啊、体能方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影响？但我觉得，其实这一年多的训练或者准备来说，我觉得其实一切都是向好的方向在发展，而且也确实通过了这一年多的时间， 自己的整个的这种可能就是竞技状态也好，或者是说自己的短板也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进入决赛之后，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压力我觉得反而没有那么大。 每届奥运会陈龙都能从中有所收获和感悟。2016年里约奥运会是陈龙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 奥运冠军啊。 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收获一枚铜牌，但当时是云里大战的天下，他的输赢很少有人关注。而里约奥运会当中，他在决赛战胜了李宗伟，拿到一枚宝贵的奥运会金牌。赛后他说，他要感谢两位伟大的运动员。 首先确实要谢谢李宗伟还有林丹，他们两位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运动员教了我很多东西，而且也从最开始输给他们慢慢到赢到这一次，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非常感谢他们。 也正因为有这样前辈之间的惺惺相惜，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我们也在羽毛球男单决赛中看到了陈龙与安塞龙英雄惜英雄的一幕。安塞龙夺冠以后，陈龙走到他的身边，微笑着拥抱住这个熟悉的老对手，两人交换了彼此的球衣。陈龙同时嘱咐安塞龙要好好注意身体。 其实主要还是恭喜他，因为恭喜安塞龙，因为安塞龙会说中文，对，所以我说，首先是恭喜他，然后希望他能够好好享受这个冠军，对，也希望他后面比赛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好好的比赛。 后生可畏，但前浪也值得敬佩。赛后，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说，陈龙非常有担当。 其实来说，如果是他脚下的血泡如果会没有影响他的话，其实这个球我觉得好几个球他都是可以接得到的。确实他那个脚底下那个血泡，两个脚的两个血泡影响了他的两边防守的能力，所以说对于像陈龙这种老队员跟拼搏精神我还是很感动的。 2006年，17岁的陈龙进入国家队，18岁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并斩获男单冠军，从此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收获铜牌，到2016年里约称王，再到如今在东京收获银牌，陈龙完成了对奥运会男单奖牌的包圆。奥运会见证了陈龙的成长之路，也让他一步步走向属于他的荣光。陈龙说，他还想继续站在赛场之上。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挺想好好的先休息一下，因为为了东京奥运会，其实一直可能比较少的可以跟家人，特别是现在咖啡出生以后很少陪他，我希望说能够回去之后可以有一个短时间的陪陪他们，然后也希望想跟家里人好好商量一下未来是怎么样。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的这种目前的这种身体状况非常的不错，所以我自己对自己还是充满了信心，但未来会怎么样其实谁都不知道，我也希望说能够跟家人商量，最终也希望家人能够支持我吧。 还有一位更有强人属性的老将，那就是吕小军， 军神吕小军啊、哎！其实参加奥运会之前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已经是像神一样的存在了。 嗯，尤其是在健身圈，那真的是要顶礼膜拜的、 哎。对，基本上随便发一条这个视频啊， 嗯、 都是几万、几十万的点赞。 对，都是 YYDS、嗯。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之星》闪耀东京的第11集，也为您带来了吕小军老将告别奥运赛场。 试举成功，204公斤试举成功之后，吕小军再度刷新了男子81公斤级挺举奥运纪录。 7月31号，在东京刚刚过完37岁生日的吕小军，在奥运赛场上击败了一众20多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们，以374公斤的总成绩，将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81公斤级的金牌揽入怀中。这也是他继伦敦奥运会夺金后人生收获的第二枚奥运会金牌，他也由此成为夺冠时年龄最大的举重项目奥运冠军。 3届奥运会了啊，确实坚持下来不容易，可能每届奥运会的同时都是在这个生日当中度过，可能今年的生日也是在这个奥运会 中间。相对说今年那个生日，当时给自己许了个愿望嘛，希望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能拿到金牌，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五星红旗升起来。 在很多人的眼中，举重的训练枯燥且艰苦，每天长达六七个小时甚至更久，但是在吕小军的眼中，这项运动却有着别样的魅力，吸引着他不断的超越自我。 我不觉得这个举重很枯燥，我觉得这个我是在享受这个举重这个快乐。因为说实话，不管是从抓体来讲，我喜欢他那种就是长成绩那一瞬间长成绩那种快感。其实每周我就不管是从好像是抓体硬啊这四项来讲，就是我哪怕一周有一个点突破，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礼拜就是我的收获。 坚持恐怕是吕小军在这个东京奥运周期中说的最多的话。这两个字对于他这个年纪的运动员来说意味着要付出更多，更何况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奥运周期长达整整五年之久。 我练举重可能坚持了将近有98年开始练的，坚持了这20多年的举重。首先呢，我对举重是现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有喜欢当中一种热爱。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特别喜欢，现在是一种热爱，到这个岁数的话肯定就是说离不开这个举重了。有了这两点了之后，我可能对能坚持到37岁甚至可能能坚持到40岁。包括他们这帮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起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是赛场上那种拼搏那种感觉吧，乃至全世界的粉丝在叫你军神。我想对我的粉丝们说，你们没有叫错。 在备战过程中，中国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表示，对于老将的训练要求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的严格。 你要说宽容的嘛，肯定不可能宽容，因为说白了对他的训练可能更加严格。他现在随着他机体的这种下降，机能的下降，你只有通过训练，通过一些刻苦的训练来弥补这方面的，而且来加速他的这个疲劳的恢复。所以说在这一块上不可能给他有任何的原谅他的标准，而且会比以前更加严格。 能够让吕小军再坚持一届奥运会的原因，除了他自己对于举重这个项目的热爱与执着，也离不开家人的鼓励和支持。 这五年的坚持吧，主要是我老婆孩子吧，对我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因为可能是每天训练完了之后啊，都是在每天都在视频吧，每天就是视频，可能就是说有时孩子感到就是说需要爸爸的时候，爸爸不在身边，可能这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吧。也是感谢我的老婆吧，因为我的不存在，可能两个孩子需要她去关心去照顾，上学放学两个孩子的就是接送也需要她一点一滴的做起。所以说在这里也是特别感谢她吧，为这个家庭这块金牌也有了一半的功劳。 而对于未来的选择，吕小军并没有谈到退役，而是表示全运会之后再根据情况决定。如果祖国需要，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或许还能见到这位举坛传奇。 其实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坚持下面的全运会吧。全运会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看国家的需要吧，国家需要我上，我可能还是一如既往的会坚持下来。 当然说到了军神还有苏神， 哎， 嗯，啊，田径赛场的这个 苏炳添一战封神， 啊， 是吧？ 这个神奇的运动员很多， 嗯，啊，100米的半决赛9秒83，大家呢都记住了这个数字。其实当时呢，我印象当中大家也在讨论那12秒91能干什么，12秒88能干什么， 嗯， 那是在， 嗯， 2004年之后那段时间刘翔在直道上的成绩。现在我估计大家在讨论9秒83您能干点什么， 嗯，对，而且32岁可以创造这样的记录， 嗯， 35岁行不行啊，嗯，就可能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了。确实苏炳添的9秒83是可以被借鉴的，这是田径的专家啊，我们连线了田径大本营的主理人窦瑜佳说的啊，他说他真的是为中国田径增强了信心，而从博尔特到汤普森，田径飞人们也一直在创新和突破。 今年的世界短跑虽然没有了博尔特的狂奔，但实际上看点非常的多啊。咱们自己的国手苏炳添马上就要32岁了，那么在奥运会上他创造了100米9秒83的好成绩。那在我看来，这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成功，或者说他的成就哈，给中国田径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对于短跑这个项目来说呢，我们这几十年来一直是在追逐世界的步伐， 在固有的观念当中，大家会认为啊，中国选手的啊身体条件不太理想啊，决定了我们可能无法达到世界级飞人的高度。但是苏炳添其实从他9秒99就开始让我们相信了，只要我们钻研，只要我们把技术练到精湛，我们是可以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的。那这一次呢，他是以这样一个80后的老将的姿态登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闯进了百米决赛。那半决赛跑出9秒83，就说明我们之前的各种探索努力没有白费，这条路呢可以被借鉴。说到他呢，又想到了牙买加的女飞人汤普森啊，29岁了。这次奥运会呢也是再夺100米和200米两个单项的冠军，另外又把4x100米接力的金牌也拿到手了。那么这两天呢，又在美国尤金站钻石联赛上呢，百米跑出了10秒54的惊人成绩，接近了美国已故女飞人，被誉为花蝴蝶的乔伊娜，她所创造的世界纪录10秒49，那是在1988年美国奥运会选拔赛上创造的。其实汤普森呢，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就是突破的信心。之前呢，我们一提到女子100米，提到乔伊娜，提到这个10秒49，可能都会摇头啊，因为高不可及。但是记录呢，不能永远在那戳着呀。你后来者的训练的意义就是去追逐更快、更高、更强。那现在呢，汤普森啊，不只是他，其实都让我们看到了曙光。你像他的同胞啊，妈妈飞人弗雷泽，那可是1986年生人，他今年也创造了个人新高，100米是10秒63 ,200 米21秒79。这说明呢，年龄不是问题。那其实就像当年的博尔特一样啊，在博尔特横空出世之前，田径界的主流观点就认为这个跑百米个子不能太高。我记得当时我看过一些非常官方的研究资料，就说这个百米最理想的身高是1米76到1米80。结果呢，博尔特接近2米的身高，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是跑出9秒72、9秒69、9秒58三次打破100米世界纪录，让我们真是叹为观止啊。所以呢，从博尔特到苏炳添再到汤普森，说明了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敢想敢做，而且找对方法，那么真的梦想在望。 哎，因为现在我们看完了苏教授写的论文之后啊，就明白现在的科学训练已经是到了一个真的是精细化程度很极致了，可以去每一次，就是每一次这个短跑运动员他的出发速度、他的步频、步幅都被记录下来，然后做一个长期的跟踪。 其实包括在整个的奔跑过程当中的身体姿态啊，他的你的关节的活动度、幅度，都是有很精细的计算的， 对热量图， 哎，包括像这一次在里约啊，在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啊， 一下说了3届奥运会 是吧？啊，我一开始想说北京来着，就是当时北京呢是咱们这个蓝跑，咱们这跑道特别好， 嗯， 结果这一次东京呢，他做的这个叫六边形的颗粒，中间还有这个悬空的那种减震的，它这也是一个跑道，是一个高科技的跑道， 嗯， 所以提升了速度。就记得当时博尔特在前几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要在这个跑道上跑的话，我能跑到9秒5。 嗯，所以看看，无论是训练的手段， 嗯， 还是这些外部的设施以及一些穿戴设备， 对 啊，真的都给这项运动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那当然，在这次的东京是非常难忘的啊，口罩奥运会，但是窦雨佳也说，非常时期并不影响比赛的经典。 安然无恙的从东京回到国内，回望之前这一个月采访东京奥运会，就感觉非常的饱满。跟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采访比起来呢，的确这一次在东京呢是相当的提心吊胆。上次里约呢虽然也是赶上了病毒的流行，当时是寨卡病毒，而这次东京呢是新冠，显然更令人担忧。在里约的话，日常生活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于病毒的影响，我们当时只是担心于别被抢劫。在东京就不一样了，东京的治安非常的好，但是防疫需要格外的警惕。我是7月18号到达东京的，落地之后呢，经过了非常繁琐的程序，包括测核酸、登记等等等等，到了很晚才来到官方酒店。前三天呢是所谓的硬隔离，就是不能出门。但是很奇怪，其实不能出门，每天我们可以有15分钟的时间出门去便利店买一些吃的喝的啊。从第三天开始呢，那可以到奥运会的相关的场馆， 包括新闻中心，但是只能坐官方的奥运大巴，不能自由活动，直到14天之后呢才能够自由行走。那前14天呢还是比较的煎熬，毕竟呢那个大巴还不是很方便，而且呢记者也是经常的扎堆，风险重重。后来终于各方面都理顺了，那我所报道的田径项目也开赛了，就开始忙碌了。那因为疫情的原因呢，田径场内的各项设施也都有所变化，比如说这个混合采访区需要与运动员保持距离，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记者啊跟这个运动员在对话的时候要隔好几米，志愿者呢会用一个托盘把我们的录音笔放在托盘上，拖到运动员的身边去让他说话录他们的音。那另外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没有观众啊，像田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需要互动的一个项目，而且场地非常大，可以坐好几万人，却没有观众，基本上空空如也，只是在一些比如说运动员的区域，运动员的观众席位啊，会有一些人。那么好在呢，这个比赛它的体育展示的团队呢，还是做了很多的功课，让赛场显得是比较的热闹，基本上保证了比赛的效果。那现在回想起来，每一天的比赛都非常的生动，非常的难忘啊。也许因为防疫啊各方面比较繁琐，但是并不影响比赛的经典。后来在赛后呢，我们的记者们一起照合影，大家都说呢一定要突出口罩啊，永远铭记这一届非常时期的非常奥运会。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铁坛热搜榜，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这些热搜的消息。三名航天员在太空站打乒乓球，刘国梁、孙颖莎都积极的回应了。这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轨飞行两个多月的时间，期间已经是完成了两次出舱的任务。在空间站核心舱，三位航天员的业余生活也挺丰富的，听音乐、玩乐器，甚至打起了乒乓。说到周末怎么过，聂海胜还说休息主要是打扫卫生，但是刘伯明戳穿了一切，说跑步的时候听听音乐，然后打打乒乓球，上传了很多的视频，还有什么口琴、木笛、长笛，嚯，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嗯，在太空出差这段时间哈，快结束了，这出差三人组也在为返回地球做准备。聂海胜说呢，现在的重点是把舱外服干燥好了储存起来，因为这个舱外服后面呢，航天员还要继续使用呢，而且呢要加强身体锻炼。练好自己的肌肉、骨骼和心肺功能，做好返回的准备，以及着陆之后的再适应，确保整个的任务圆满顺利、安全的完成。 嗯，但是在空间站里打乒乓球，这个球的路线是什么样的？ 就刚才我在和慧芬还在想，是吧？拉弧圈。 可能就拉不起来了。 这球呢，它转完了之后，因为它是在一个相对这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是吧？因为它在舱里面应该还好，但是你要想拉起弧圈来，因为没有重力， 对， 它不能像在咱们平时打球一样，那球速啊、弧线呀、还有旋转呀，是吧？打的是不是都是直来直去那种？ 嗯，所以要跟航天员切磋球技的不懂球的胖子，还能有什么优势吗？ 三位航天英雄，你们好，你们把乒乓球带上了太空，让国球摇身一变成为宇宙乒乓，让我们乒乓球人倍感亲切。东京奥运会前，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书写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又一壮举，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看到你们在太空上打球的画面真是太开心了，期待你们平安回家，也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切磋球技。 好，这在航天员面前一改往日赛场上的霸气啊，反而变得很乖巧，这在刘国梁指导身上不多见啊。 这不是说跟这几个人说怎么打这个水谷隼的时候 就觉得是两个星星眼在那儿，特别仰慕的感觉啊。那孙颖莎也是回应了三位航天员，他说感到祖国非常的强大。 三位航天英雄，你们好，临近东京奥运会时，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成功飞上太空的新闻，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我告诉自己，背靠强大祖国，我也要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 像你们一样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很荣幸和骄傲的是，我做到了。身处中国乒乓球队这个光荣的集体，我会继续刻苦训练，锤炼本领，顽强拼搏，力争继续谱写国球辉煌，等着你们凯旋哟。 还凯旋哟啊！ 那、这边这个我又换名字说了，飞船里边那是无重力，可不是真空啊。 啊，是，啊，无重力确实就会影响球的线路啊。 就是我不太懂这个无重力，这个球速是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嗯，应该会变慢吧，因为空气的介质它也密度发生变化了。 嗯 啊，赵军说，想象了一下。外星人通过舷窗看见来，这白色小球是什么？ 外星人还要通过舷窗来看吗？ 对，外星人， 他不能直接就看过来吗？ 啊，他直接是有那个穿透的透视眼的是吧？ 哎，因为前一段时间正好看小说嘛，说这个到了四维或者五维的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比如四维看三维，他就可以直接穿透去看。 嗯。张翔说这个切磋球技 啊， 用词比较恰当啊，知道无重力状态下打球 不 一 样 了， 就是在这个无重力状态下打球，人家已经练了俩月了， 哎，但是刘国梁指导还是一张白纸， 对，还没摸过呢。 对，那当然我们也继续来关注这些热搜啊，保护全红婵这五个字昨天登上热搜了，这来源于人物杂志的一篇专访。 嗯 嗯，那确实呢，我们是一直在关注着这一位横空出世的天才，但是在用天才形容他的时候，其实心里都带着一丝担忧啊，他将会在未来遇到什么问题，这种巨大的赞美声里边如何去看待一个14岁的天才运动员的成就啊，这些都很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这种好好的对他的保护。 而且呢，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交媒体环境之下，面对着未来很多的变数，其实不管是全红婵自己还是我们，都是不是很清楚应该如何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保护他，是吧？在盛赞的这个声音当中，曾经的跳水女皇高敏也是第一个发出了预警，她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表示说，这个女孩的未来可能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关口，她将会面对的很有可能是像走钢丝一样的生活，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拿出一颗平常心，拿出一个关爱这个孩子的心，让她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下度过自己的运动员的这个职业生涯。 嗯，当然我们也看到东京奥运会金牌朱雪莹也晒了一下她自己的金牌，说表面已经掉了一层皮了啊，因为并不是纯金的这一块金牌，那是使用了很多电子垃圾的环保材料的啊，很多的网友也说质量不错啊，赶上酥油饼了，酥到掉渣儿。好了，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蓝天与白云相伴，局地的弱降雨只是小插曲，午后紫外线强，还有些偏热，夜间气温下降快，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8到19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凉爽舒适。今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 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时间的8点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畅想》第三时段了啊。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话题是，您曾经为深爱的球员或者是球队做过哪些特别疯狂的事儿？大伙儿聊着聊着呢，就聊到给自己做过的这些 疯狂的事儿， 自己花钱的事儿了。 就是因为咱们经常说嘛，说一件事儿，咱就得从头说起。 哎。而且那每年不只是每年了，都不能一年剪一回头哈。 对， 就是每几个月就得改头换面，得从头开始。 还几个月？一般就是一个月，他不就得理一次发吗？ 啊，男同志， 一看慧凡长头发，就几个月再去一次。 哎，我每次去跟那个我的托尼见面的时候，托尼都说哟。您才来啊，又大半年过去了。 你看像我就没事闲篇就拿推子跟家自己推两推子。 嗯，怎么我每次台词都是哎呦，因为您剪得好，就您这手艺，我一撑就能撑半年。然后托尼老师心在滴血。 托尼说下次我给你收拾收拾，让你3天就来。 嚯，那我这下次不敢去了，这成一锤子买卖了啊！当然说到了给这些球员或者是自己的喜欢的球队啊做过的比较疯狂的事情，我们就又想到了科比，因为8月24号，也就是昨天，本该是科比43岁的生日，但是黑曼巴已经离开我们1年多了啊！大家在想念他，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在缅怀和为他庆生。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资深的评论员杨申申叔，申叔昨天这一天看到科比啊，就是又大家这种群情的对他的怀念，您心里什么感觉？ 我心里呢还是有一些酸楚的，就是这个人确实是，感觉他还在，但他确确实实又不在了，因为他离开的那个时间呢，正好。我的印象非常深，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正好是在中国的农历春节的那个期间， 嗯， 啊，所以大家，就是一觉醒来发现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位这么出色的篮球运动员，而且，短短的这么1年多的时间就这么着又过去了。但是呢，酸楚过后呢，又有一些所谓的欣喜吧，因为大家并没有忘记他，啊，还是在通过各种的方式去纪念他。不论是朋友圈的这个刷屏也好啊，还是说各种各样的这种篮球的节目的怀念回忆也好啊，都说明他这个影响力还是在不断的持续的。 确实是一位让我们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年到了8月24号以及那个难忘的那个春节的那个时间啊，还是会不断的去想起他。确实科比的这个成就还有他的影响力啊，真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篮球迷的心里面继续的会被想起来。所以这个曼巴精神，就是现在我们再回顾这个曼巴精神4个字，您觉得再怎么去重新的去解读一下？ 我觉得开始的这个就是大家在认可或者说是传扬的这个所谓曼巴精神，更多的是在球场上。这个他的这种不懈的对篮球的这种追求，对成绩的这种这个冠军的渴望，啊，带伤作战啊，等等等等。那么随着他的退役之后，这个精神是在更多的被扩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他对这个各个层面的影响，电影啊、动画呀、公益啊等等，我觉得他是在延展所谓的曼巴精神的这个定义。那么在2019年世界杯开始之前，其实科比最后一次来到中国做一些商业的活动宣传他的这个新书，这些东西呢都是在影响着大家啊。因为他在我参加了一个他的其中一个活动，就是他的新书的推广的活动，他在那个现场呢 退役之后仍然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精神的状态， 嗯， 身体的状态，而且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的这种风度，我觉得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的，那么这种非常有标志性的微笑，这种微笑可能在球场上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是， 但是呢，他来到这个公众场合之后，退役之后，他所一个全新的这种面貌，这种可以展现给大家，让他就让大家认识到一个更加接近现实，或者说是从篮球场上离开之后，所展示的一种形象，科比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非常有风度的，非常健谈的，非常幽默的，非常有人文关怀气息的这么一位名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从球场内到球场外，身份转变之后，科比的变化，包括他给刚才提到的这个曼巴精神的一个延展和变化吧。 而确实，科比是8月24号生人啊，还有咱身边的一位球员林书豪。书豪是8月23号、其实他们两个生日非常的接近，要按这个西方这星座论的话，俩人都是处女座啊，都是会不会都有一些这种完美主义的倾向， 所以俩人好像关系不大好这忽然之间好像他们俩人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这可能这咱不用讳言，这球迷也都知道， 明白，是 两个人都是在追求卓越，都是在不同的这个就是层面上追求卓越吧，科比当然是相对来说从篮球成绩上会在更高的层面上，但是书豪呢其实也是在展示他这种篮球层面包括体育精神上的这种追求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这个赛季可以回首刚，但是他就是要追求 NBA 的这种梦想的延续，我这个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和科比很像的，是和科比很像的啊，可能在就是在那一个层次的运动员他们都会不服输不服老等等这方面都是一样，那其实像老马当初也是一样的，那么 是 很多人都会觉得老马可能并不适合再打一年或者两年啊，但是他还是要证明自己，这就是所谓的说在这个层次上的运动员他们就是这样的性格。 那当然突然我就想，哎呦，姚主席好像我记得是9月份生日，然后一查不巧也是这个星座也是一处女座哈，确实也是一个在很追求卓越球员时代，包括现在已经是 CBA 公司的这个掌门人了，那其实这几年的联赛的这种打造他也是在向着一个更高的目标再去追求，那你觉得接下来咱要是想中国篮坛再涌现出像下一个姚明下一个易建联这样的领军人物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说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 其实现在就是关键看这个所谓的姚明啊易建联这样的领先人物领军人物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这定义如果说你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特殊的身材层面说希望我们未来中国篮球再出现一个像姚明这样的2米26的有着非常柔和的手感的这么一个大个的去带领中国男篮重新回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那么我觉得这个层面上来讲相对来说那就是概率的问题了50年一遇100年一遇就是基因角度上去想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从篮球发展趋势来看那是不是有更高水平的篮球的人出现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圣哥现在世界篮球的趋势就是均衡化不论是3对3也好还是5人篮球也好，就是每个人都会要干一些很多的事情，那么整个放眼整个世界篮球真正中锋带领的球队你说约老师身边国家队也是有更多的能持球进攻的人才可以那么中国篮球显然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够，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可能还都是希望像姚明这样的超规格身材的篮球的这种潜力的人也出现也好就是这样的人出现来带领中国篮球走到亚洲之巅也回到世界前八这么一个格局，但是现在看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锋味的优秀的人才去产出，那么这样的人才产出其实是和青训有着巨大的关系的 啊，那么基本技术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咱们暂且不论人种啊，不论人种，那基本技术的这种要求还是非常高。但是现在看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之前我也在说，就是说能不能像出现三个丁彦雨航这样的可持续进攻的人， 嗯， 那中国锋线那就会变得比较强大， 嗯， 对吧？那么现在咱们看日本这几个人，是吧？咱们效力 啊， 对，他们并不是说单一的就一个进攻手段， 嗯， 或者说我身材多么多么有优势，而是可以持续进攻的锋线， 是， 这个可能是未来篮球发展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能够持球，能够投三分，能够突破，什么都能干，两米左右。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可能中国篮球就不会再寄望说我50年出一个姚明，100年出一个易建联， 嗯， 啊，这不会是这样了。嗯 嗯，还都得是这些基础基本功的打造啊，这是最基本， 嗯， 但是呢又最耗费时间和人力的一块工作。谢谢申叔啊，这大早清的跟我们这儿打卡上班，刚才听见这小鸟也叫了。 哎，这是哎，这都传进来了，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没，这我们就听着觉得，哎呦，更回归到那种特别自然的感觉啊， 哎，过上田园生活了，是吧？ 对，提笼架鸟。 猴，啊，哥，你怎么刚说话呀？好，啊， 我一直认真的在听着这个鸟叫，你知道吗？在听它什么时候叫， 啊， 因为我看过你的那个视频，是吧？ 啊， 一般连线的时候啊，工作的时候啊， 嗯， 就让它在你的肩膀上一待，是吧？啊， 那下回就是那个不要让我说了，就是连线的时候就 让他说，先问问 他， 对，先问问他， 啊， 得嘞，哎，谢谢申叔，哎，再见， 好，哎，拜拜， 哎。这边很多家里人听呢，申叔说这个比较能持球进攻的锋线， 嗯， 就想起来说那张镇麟 啊， 像麒麟啊，啊，刚才说谁的？于家豪的， 嗯， 啊，是不是都可以练练？ 其实我真的特别同意乐的这个观点，就咱们好像就总习惯啊， 嗯， 在等待着这样一种不世出的天才横空出世，然后成为救世主，带领中国篮球走出低谷。 嗯， 但是呢，这个显然不大靠谱。指望奇迹没什么太大意义，其实狠抓青训才是正路。 对，就是当一大批有天赋的球员都成长起来了， 哎， 那就只是一个概率事件。 对， 谁成为最后的那个领军人物，变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概率。 嗯，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欧洲的现在篮坛，你说到底谁是能够像当年的在美国篮球当中乔丹、科比那样的领军人物？ 嗯， 欧洲的篮坛已经不再出现这样的这种绝对的核心了，它是以一支整体的球队整体打法作为核心来去出现的，包括在这次欧洲杯的足球比赛当中也是类似，对吧？很多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球队，它并没有那种超级的球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阵容构架，然后呢打整体的足球，场上的跑动就像一支军队一样非常严谨的在运作。我觉得中国篮球啊，中国足球其实可以更多去考虑学习这方面。 嗯，就是打整体，走体系。 哎，嗯， 哎，那回到这话题上，那咱国安还是买体系型的吧。 嗯， 咱还是别单奔300万欧砸一个前锋身上 啊。 那，也五 百万欧弄仨体系型的， 对，体系型的，这是正路子啊。 嗯， 要不然这来了之后又有离开的那一天。 嗯， 那原来我们本身的这个阵容依然是原地踏步。大家都在回忆科比啊。 嗯， HG 说科比走那天前一天。还跟儿子逛斯坦普呢，问他要不要买一件科比的球衣。我儿子说：“嗨，咱俩又都不喜欢篮球，买它呢？走，咱俩看看没球王的衣服去。” 那个时候应该是疫情期间， 嗯， 是吧？ 对，就是刚刚开始疫情不久 啊。 然后在斯坦普斯逛的， 嗯， 那时候也挺危险的， 是 啊。 但那屋那会儿肯定还没有那么高的就那个防疫的政策的要求， 嗯 啊。还有一位家里人说。当时科比离去的那一天正在金门大桥桥底下拍照呢，就是刚 说不信 不信，说这肯定是假新闻， 然后就几个人就一直抬着头看着天空有没有直升飞机飞过。 嗯，真的是太难受了 啊！ 我们都记得那一天。嗯，所以真的一位巨星的离开，尤其是像科比这样的一个真能够代表篮球这个项目啊，能够代表一座城市的标志人物离开，我们一直都会怀念。还有刚才赵军说过几天8月29号就是另外一位 歌坛的传奇，乐坛的传奇， 嗯， 另一位 Michael， 啊， 他离世的日子啊，到时候应该是他的生日， 也是 MJ 是吧？ 啊，也是 MJ 啊，跟这个迈克尔乔丹这个缩写是一样的。 嗯，说到时候放一首 Michael 的歌吧。 啊，放一首这个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歌。 嗯，我们到那天一定给大家实现一下啊。那当然说到了 CBA，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各队的消息。北控是新增了6位球员进入到注册公示期，公示的时间是8月26号17点。六位球员当中，李根、张帆、余承栋、邹雨辰、孙同林都是合同期内延续。余承栋、邹雨辰跟孙同林呢是 D 类顶薪。另外就是 CBA 选秀大会上，北控在第二轮第七顺位选中的刘畅，他跟北控签下的是2年的 A 二类的合同。 另外呢，新疆队的17名球员也进入了注册公示期，截止时间呢是26号的17点。这17名球员当中，包含7名完成续约的，其中呢，阿布都沙拉木是5年的 D 类顶薪合同，麒麟 B 类合同续约5年，唐才玉 B 类合同续约2年，刘立鹏呢是 B 类合同3年，梁英奇 B 类合同5年，卢土布拉 B 类合同5年，王小乙是 B 类合同5年。但是呢，在这个名单当中，周琦并没有出现，周琦目前呢依然是没有和新疆队完成续约。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其实是第5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北京市的残疾预防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来听一下记者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今年的8月25号是第5个全国残疾预防日，由北京市政府残工委办公室会同31个主责部门编写的2020年度北京市残疾预防工作报告在昨天公布。这是北京市连续4年以白皮书的形式通报残疾预防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中提到，以筹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北京在去年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重点检查场所及周边公共场所点位，共整治闲置占用问题7.8万个，整改点位4.9万个，全市整改政务服务大厅511个，特殊人群在大厅内办理业务实现了一路畅通，更实现了一窗办理。去年全市持证残疾人超过54万，其中有332,078名残疾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康复，全年有需求的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达到了 99.9%， 辅具适配率达到了 100%。同时，为了有效减少残疾发生，我市婚前医学检查率达到了 54.08%， 是2017年的4倍。下一步，北京市将加强宣传教育，针对孕产妇、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相关政策，扩大宣传效果，使残疾预防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而在昨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第241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新辉也表示，目前境外疫情是持续高发，防控形势依然是严峻复杂的。那前几天我们的体育广播记者徐真也是走访了望京街道部分的健身房和公园啊，报道了健身场所的防疫落实的情况，目前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来听听徐真带来的报道。 几乎是天天来查，虽然能做的就是配合工作，但是他现在一直让我们做的后期长期的一个准备工作，我们就第一就是全员接种疫苗，这是肯定的，第二就是每天消杀，然后还有就是这些测温什么的。 8月24号下午，记者来到了双井地铁站附近一家名为 A 加健身的小型健身场所，工作人员称，目前有关部门对防疫措施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这家健身场所的大门口贴着健康宝扫码登记的二维码，并有要求扫码进入的提示字样。但是记者以健身咨询者的身份按响门铃后，工作人员并没有查看记者的健康宝，也没有要求测量体温。店内只有一位健身者，没有佩戴口罩。当记者询问健身时是否需要佩戴口罩时，工作人员答道， 现在是需要 的、哦、现在需要戴口罩， 现在需要，对、 哦。随后记者又问到消杀要求和扫码测温要求，工作人员称现在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我们这边有消杀记录，每天2次，现在是市场部严格要求，每次扫健康宝、需要每次都扫，这个控制很严格、包括如果离京过的外地的话、就是如果扫健康宝、如果谈那什么的话肯定是不是来不了的。 记者又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名为乐客健身的健身房，大门上同样贴有健康宝扫码登记的二维码，并标注需要扫码进入。在记者按响门铃后，工作人员同样没有查看记者的健康宝，也没有测温。不过在记者说明是来咨询的时候，原本没有戴口罩的健身教练先戴好了口罩才接待了记者。健身房的人并不多，大都保持在一定距离，基本上锻炼者都没有佩戴口罩，工作人员介绍道。 对，没有强制，像我们教练，像我们上课我们都戴口罩，对，因为这是我们的规定。会员是你自愿，也有戴的啊，确实有戴的。我们天天都要去消毒的，今天消毒去擦拭。对，我们每个教练都有，每天都有自己的一块区域，来了就要去擦拭酒精消毒。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附近比较大型的游泳健身场所富力文体中心，大门口同样有健康宝扫码登记的二维码牌子，这里有专人检查健康宝的情况，并且监督健身者测温，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都比较标准的戴好了口罩。工作人员介绍，健身房每天都要消杀并且开窗通风。记者注意到健身房的几处窗子都是打开的，健身者比较分散，基本没人佩戴口罩。工作人员称，没有要求健身者戴口罩，是否佩戴还是要看健身者自己。在8月24号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发布了六点提示，其中一点就是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测温、查证、验码、登记、限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日常通风消毒等综合防控措施。 所以在健身场所咱还是做到自觉啊，我们自己戴好口罩，保护自己就是关爱他人。 反正我觉得要让我跑步的时候戴个口罩，我 是挺憋的哈。 对，尤其是游泳的时候吧，我就 游泳的时候 还好，我不太会游泳 啊，我也不太会游泳。大脚星叔叔说的这个现象，说这游泳戴上，那吴孟生只能狗刨了啊，你几乎就是脑袋在水面上吗？是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在室内健身的时候，如果是人员特别密集的，那就尽量的戴好口罩。但是如果是人员比较疏散，比如说健身房就你专场，其实也可以稍稍的啊，灵活的应用一下， 把健身房盘下来， 把健身房盘下来，这挑费有点大，还是跟家吧，居家锻炼， 居家锻炼吧， 啊、 还是咱们像去年的时候咱们这个客厅挑战赛一样，是吧？哎， 对。我们这边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排球，中女排也确认不会参加今年的亚锦赛了。事实这个决定早就已经是做出了，这是考虑到疫情等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亚锦赛提供的参赛资格是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获取的，所以退赛的决定也不意外。那现在中女排的确也是需要去度过一个沉淀和过渡的这个时期啊，巴黎奥运会的周期只有三年，而我们的对手现在依然是自己。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其他的消息。那就在这个全运会方面，也看到乒乓球的名单公布了，国乒的男队三位奥运选手里，北京队马龙会参加男单男双男团的争夺，上海的许昕参加男单男团和混双，广东的樊振东参加的是男单男双和男团，而奥运 P 卡北京队的王楚钦参加男单男双和男团，广东的林高远、河北的梁靖昆都参加四个项目。 另外呢，国乒的女队当中，山东队的陈梦参加女单和女团两个项目，河北队的孙颖莎和黑龙江队的王曼玉参加女单、女双、女团、混双四个项目，广东队的刘诗雯参加女单、女团、混双三个项目。奥运会的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丁宁没有报名参赛啊，四川队的朱雨玲参加女单、女双、女团和混双四个项目。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美国网球协会宣布的美网公开赛的总额奖金会达到创纪录的5750万美元，甚至比2019年疫情前还要略高一些。但是男女单冠军的奖金会进一步的减少啊，这也是为了一个平均的分配考虑的。英国的名宿蒂姆·亨曼最近就说，小德在即将开始的美网上虽然依然是夺冠大热，但是兹维列夫绝对会给他提供真正的考验。 而昨天的 WTA 250积分分站赛克里夫兰站的女单比赛首轮争夺当中，中国球员张帅是克服了首盘1-4落后的不利开局，凭借着一波连赢7局的攻击波，7-5、6-1直落两盘击败了意大利的左手将特雷维桑。第二轮将要面对的是一位外卡参赛的选手。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英超毫无疑问是当今的世界商业运营化最好的联赛哈，能够踢英超联赛的球队都可以获得巨额的电视转播费用，这也使得英超的球队有能力在转会市场上买入更多的球星。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足球俱乐部的收入下滑明显，但是拥有高额资金的巴黎之后呢，现在只有这个英超球队可以在转会市场上大笔的投资买人了。纵观现在英超的Big Six 啊，前六名内部的争斗依然是非常的激烈。为了英超的冠军，为了欧冠的席位争夺呢，这些球队是不敢有一丝的停歇，有点这个内卷的意思啊。所以现在呢，就感觉英超的这种竞争内卷成为了常态了。 我们也来听一听严强的分析啊，他觉得争冠的组合里边，切尔西架构更合理。 切尔西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目前欧洲各支一线球队吧，一线强队当中啊，目前球队架构搭建最为出色啊，表现最为合理的一支球队。卢卡库的引入的话，应该是让切尔西的整个阵容拼图方面啊，上赛季稍有欠缺，在锋线得分啊这方面呢是补入了一个强援，而且跟两年前相比的话，在意甲锻炼的这两个赛季，卢卡库的整体实力又有着明显的提升，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世界一流中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我觉得从英超争霸的角度来看的话，切尔西冲刺这一个赛季的英超冠军，他的可能性绝对不比曼城低，哪怕曼城能够引进哈里凯恩。其他几支球队啊，利物浦还是在恢复当中，利物浦也是连胜的开局，但是利物浦呢整体的阵容引援方面，他的投入财力购买力这方面其实相较切尔西曼城包括曼联都是有所不足的。相对来说我觉得利物浦这个阵容啊相对有些固化有些老化，他的阵容打法变化不是特别多，而且球员我有些担心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29岁现象，现在又考虑要跟萨拉赫来进行一个巨大的一个续约啊，巨星的续约，薪水的薪资他已经被对手非常熟悉了，琢磨的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实力仍然摆在那儿，但是较切尔西跟曼城可能会略有差距。 谁敢跟曼城比有钱啊？现在曼城还在追着凯恩的同时，据说这3000万年薪的 C 罗也有可能要上曼城了。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严强的分析。 C 罗呢，在上周也是主动发声，发了很长篇的一个 ins 的君子自白啊，但是那么一长篇的独白里头，并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到底是要留，是要走，还是如何？这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呢，阿莱格里的赛后的说法是 C 罗会留在尤文图斯，我想这可能也是可能性最高关于 C 罗的一种信息，因为以他的年龄和他超过3000万欧元的薪资，整个欧洲能够容纳他的俱乐部屈指可数，他的去向如果他有要转会的这个去向的话，他的选项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能够承担得起 C 罗薪资的俱乐部会不会要 C 罗？现在来看，这一切存在的可能性其实非常非常低啊。不管是传闻当中说过的曼城啊，甚至有人说他会去曼联，甚至有说这个巴黎。以他的年龄，当然状态毋庸置疑 ，C 罗还是那个能够疯狂得分的 C 罗。但是，这些俱乐部如果从长远考虑，以及在疫情打击之下各个俱乐部的财务收支方面来看的话，引进 C 罗，我觉得成本都有些过高，他留在尤文完成这个合同的可能性应该是不低的。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英超的消息啊！昨天任职在国际足联的温格教授啊，访问了利物浦的训练基地。那这一次他来的目的呢，是要代表国际足联为克洛普以及范戴克、阿诺德、阿里松、蒂亚戈四位球员颁发2020年的国际足联年度评选奖杯。啊，克洛普是拿到了2020年的国际足联最佳教练，而四位球员入选的是最佳阵容。 另外呢，利物浦俱乐部也是官方宣布和左后卫罗伯逊完成了续约啊。根据欧洲媒体的报道说呢，这个新合同将会签约到2026年。再有呢，就是沙奇里，瑞士球星沙奇里正式从利物浦转会加盟到了里昂，双方是签约3年，总转会费1100万欧元，其中呢有500万欧元的浮动金额。这样，沙奇里结束了3年的红军生涯。当然，他的职业生涯还效力过像巴塞尔、拜仁、国米以及斯托克城。 祝福沙奇里。那另外，英超媒体《太阳报》说，其实在疫情期间啊，很多的英超豪门都是亏损的状态，曼联、阿森纳、切尔西啊，在2019-20赛季都是造成了亏损，合计高达6亿1800万英镑。过去的3个月里边，因为欧洲杯跟冬季奥运会，俱乐部的比赛进入到了休赛期，各大俱乐部都在忙着进行这些财务的清算。所以这份统计里边，英超曼联的损失是最大的，高达1亿1800万英镑，其次是热刺损失了6900万镑，曼城、阿森纳、西汉姆损失都不小啊，都在5000万镑以上。利物浦跟切尔西也没能幸免，两支队伍分别是4300万镑和4000万镑。而2019-20赛季升到了英超的维拉、诺维奇还有谢菲尔德联没受到什么影响啊，这也是英超转播协议啊，让他们有了新的收成。 对，就主要是从下边升上来的球队，它一开始整个的这投资的数额也低， 对， 所以影响相对来讲少一点。因为获得了，你从下面上来，英冠上来之后呢，你获得的是英超的转播分红，这一下就能填补亏空了，是吧？再来关注一下在法甲这边哈，根据队报的消息，就是梅西很有机会在法甲第四轮巴黎圣日耳曼对阵兰斯的时候迎来自己代表巴黎的首秀。当然呢，也有可能不会首发出场啊，会以替补的身份来出战。那么这个夏窗呢，梅西也是告别了效力21年之久的巴塞罗那，要看一看吧，他登陆法甲之后会有怎么样的表现。这个比赛是在8月30号凌晨2:45打响。 当然梅西要首秀了，那姆巴佩还能在更衣室里 说了算吗？ 说了算，坐得住吗？所以前两天不断的有消息传出来，皇马就是在2天前向大巴黎正式报价了，要以1亿6欧元的价格求购姆巴佩。那巴黎方面呢，正在考虑这份报价，目前还没有回应。那最先的爆料说法就是这个1.6亿啊，但是名记、马诺等等消息源说，巴黎已经拒绝了。现在天空体育给出了不同的消息，就是1亿6买不走，还得继续的加码。那明年夏天到期的这个合约，已经是拒绝续约的姆巴佩肯定是想走的。 对，确实现在这梅西也来了啊， 嗯， 内马尔也在，自己更没有什么话语权了。 对，就是也别装大尾巴狼了、 嗯、 之前什么要表现出一种友好欢迎的姿态，哎，心里其实都明白， 对，该挣钱出去挣钱吧。 嗯啊，那当然对于皇马球迷来讲，伯纳乌球场就要重启了，在9月11号的22:15的比赛啊， 嗯， 将会迎战塞尔塔。 因为之前呢一直在这个迪斯蒂法诺球场来进行比赛哈、啊、终于是回到了自己的主场、 嗯、 就一说人家皇马回到自己主场伯纳乌了，咱这屋的球迷就期待着咱们国安能回到自己的主场工人体育场。 嗯，明年我们重新进入到球场， 明年年 底 球场竣工、 嗯、 啊，2023年的时候呢，看一看咱们能不能够在主场踢比赛吧。 嗯，回到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12强首战，您最期待谁的表现啊？看到很多家里人都说最期待的当然是玉宁了啊，尤其是延续着联赛后两场的这种神勇的状态，能够替国足也攻城拔寨。那也有这个想让李铁啊继续发挥，无论是这个赛前赛后的金句，还是场上临场的吹头发啊、 哎就是、 都能显示自己的 铁指导。别跟咱们刚才聊天室里边大家聊得这么欢哈、 啊、 理发哎别不用您别着急。 嗯，这是铁指导的刘海，其实刘海这东西更微妙 啊， 一个月剪一次都不嫌多， 嗯， 大概俩星期就得自己修补修补啊。铁指导肯定有这方面的手艺，我们也听听赵宇继续带来的分析。他觉得国足首战其实要踢得有勇气，要让人看到希望，对吴磊和规划球员是挺期待的。 我觉得两场比赛对于李铁来说都是考验，相信他也会给中国队制定合理的战术。在这个十二强赛当中踢得不好看不丢人，你要打出自己的东西来。当然李铁指导也说，对手虽然实力比我们强，但是要想轻松战胜中国队并不容易。我觉得有信心是好事吧，这种信心和这种勇气更多的应该体现在比赛场上，希望中国队能够踢出有勇气让人看到希望和信心的比赛。我觉得不管是入籍球员还是现在的国内球员，其实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吧。因为现在说实话，埃克森之前大家也对他的状态有过讨论，觉得表现不好，不管是联赛还是国家队。不过通过之前的这一个月比赛来看，埃克森应该是找到了自己好的状态，也希望这种好的状态能够延续到国家队吧。毕竟进入到中国队也是希望他能够给中国队更多的进球。阿兰应该在李铁的战术体系当中还是作为一个替补来登场吧，在关键时刻给对手致命一击。我觉得除了阿兰之外，包括陆国富啊这些等等这些球员吧，他们都会给中国队带来帮助。其实本土的球员我觉得吴磊也非常的期待，他26号也会跟中国队会合。吴磊的这种能力实力其实就对于中国球员来说就是外援水平了。 这是国足的一些老人啊，之前集训当中在40强赛后半段4场比赛就为国足已经是效力有过表现的。但是在新人方面啊，赵宇是说挺期待郭田雨的啊，毕竟联赛里边小郭确实发挥不错。 希望他自己现在呢尽快的把这个身体恢复哈、啊、因为在联赛的最后一轮的时候呢有一些伤病，尽快的恢复自己的身体状态，通过12强赛啊，给国家队做更大的贡献吧。 嗯， 其实我更看重的，你比如说像郭田雨这样的球员，他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在中国队的比赛当中证明自己？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联赛当中表现出了很好的潜力和实力，而且这名球员也很有特点，但是也仅限于联赛。我其实更希望他能够在国家队当中打出好的比赛。因为国家队的比赛真的是一战成名，希望郭田雨能够在这个12强赛当中，首先是积累比赛经验，另外是这个放下包袱，年轻人嘛，我觉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上去好好踢，有机会就好好踢就行了，争取能够利用自己的特点帮助中国队攻破对手的球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有更快更好的这种成长和发展。你不能说只联赛踢得好，你要国际比赛踢得好才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嗯，当然说到在面对不同的对手啊，澳大利亚跟日本，这个是两个特点完全不同的对手，虽然李铁指导说准备的细节都是一致的， 但是一定在战术的安排战略上啊完全不一样。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赵宇的分析。 我觉得依照中国足球目前的基础青训，包括一线球员的实力，进入世界杯真的是比较难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也不要抱太多的幻想，也不用想太多，就是着眼于目前的比赛吧。毕竟这个26号凌晨就要出发了，也希望他们能够把眼前的这个12强赛踢好，这就是我唯一所期待的。至于明年的世界杯，其实我根本就没想那么远。不管澳大利亚还是日本，其实实力都在中国队之上，而且这两支球队它的这个特点完全不一样。澳大利亚可能拥有这种强壮的身体，然后踢的是这种强硬的，或者说是有冲击力的足球，而日本队呢更讲究这种团队配合，球员的脚下技术也非常的好，打得非常流畅。所以说在面对这两个不同特点的对手，国足需要在思想上能够做到随意切换，另外战术上也需要更有针对性，这是两场完全不一样的比赛。所以说在这种战术设计和人员安排上也要做到不太一样。首先我觉得跟澳大利亚比赛，你要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变得更加强硬。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队非常的强硬，所以说你只能跟对手去硬碰硬。这样的对手可能你如果惧怕他，不敢跟他硬碰硬，那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希望中国队在硬碰硬的同时做好防守，然后利用我们的这种灵巧和速度来给对方制造麻烦吧。日本队我觉得这个比赛你不管是怎么踢都会很难，只能是尽可能的打乱日本队的节奏，然后让这个比赛你可以踢得支离破碎，可以踢得很难看很被动，但是就不要让日本队完全把这个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因为那样真的是很危险也很可怕。一旦进入到日本队的节奏，那可能中国队不只是输球那么简单，甚至说可能丢更多的球。所以说这个比赛节奏的掌控或者说是破坏，对于这场比赛来说非常的关键。 大伙说到了国足啊，这个老铁啊，真是一位老铁，每天都要过来啊，给铁哥给李铁指导加加油， 支支招， 支支招。说从李铁的经历再看李铁的态度，到传递给球员的讯息，都是钢铁意志。 让我想起了这个钢七连，钢铁的意志，钢铁汉。 说咱们其实有一些打胜仗的基础的，看看日本虽然强大，但是他们那也是。都是肉身，我们拿出拼命的精神也没什么可怕的。澳大利亚跟沙特比以前讲，那肯定退步了不少。抱着必胜的信心，在他俩身上，怎么着拿4分吧？嚯，阿曼跟越南一定得全胜啊！所以这次 澳大利亚和沙特身上要拿4分，这有点低了。 这算的两回合是吗？ 对啊， 两回合的确实低了。 一回合拿4分，两回合得照着8分以上 啊。两回合8分，这又有点高了吧？阿曼跟越南都说必须得全胜。 我这么说，到时候家里人就说你想多了啊！ 总之呢，他说就是拿出亮剑精神， 对， 必须要以第二名直接出线，活，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啊！加油，李铁，加油，国足！ 从士兵突击改到亮剑了， 对，总之就是要拿出来这一口精气神儿、我们是相对于别人，我们是一个弱队啊，但我们弱队。有骨气是吧？ 不算分是吧？咱们呢，也不妄自菲薄。我们每一场比赛认真做好自己，把这个细节准备好，尤其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精神和战术执行力做好了啊。这边呢，我是谁谁我也在说，12强赛最期待谁呢？他说期待我们球迷 哦，期待球迷啊。那 其实主要这比赛咱也去不了现场。 对，准备好在家 VVIP 大座， 对， 什么样的一个庆祝姿态啊？他说：“看你们胆儿小的，除了日本，每场比赛都要争3分，跟日本也要争1分的。 日本也要争3分， 因为对我们这儿有胆儿大的。 就是每一场比赛， 肯定都是你上场之前不是想着要输或者想着要平的， 对 吧？我可以在比赛的赛场当中呢，我在技术的环节当中临场发挥上可能不如你，但是我在比赛之前上场的时候的心理状态，我一定不能上去先怂了， 对，我不怵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志宏春秋说，十二强赛最期待的就是张玉宁大爆发，赛场上大显身手。一抹绿色也说期待张玉宁、张稀哲啊，都是咱们自家球员对抗澳大利亚这身板的，他觉得就得是玉宁这样的。 另外 Mr. Vick 批评我 啊， 说你看咱亚洲第九是吧，这要赢了就是爆冷，咱不算分。说王毅，你别太早算分，这就阿弥陀佛了。对 啊，孤星说咱别定目标啊，人足协都没给铁指导的团队定目标，说一场场踢吧，踢好每一场就行，看了李铁的敬业就相信会有亮点出现 啊。立马横刀说总分拿16分差不多就出现了 啊， 对，确实之前也有计算过的14到16啊，这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目标的分数啊，但是你现在一场都没踢呢，一个对手都没碰呢，咱们就算分儿， 对， 反正也算着也行，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是吧？唯有战斗说了，这听着是李云龙带着许三多亮剑加士兵突击出去踢个这个世界杯预选赛 啊，就是希望国足能拿出这精神啊。 对，一去好几个月呢，怎么着不得带几部电视剧去啊？ 对，你好好的刷刷剧，学习学习其中的重要的核心内容。 对、 The Three 说特别期待从首战就开始突破剧本，不要打到荣誉战啊，我们不是往常的那个第一场啊，是什么后边生死战、最后荣誉战的那个剧本啊。 这边6306也在说，踢日本、澳大利亚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拿下球权很困难 啊、 其实我觉得踢沙特拿下球权也挺困难的， 也困难 啊。拿到球很容易丢，这是咱们目前所要面临的这个情况，所以相信李铁指导呢会根据这些情况给球队制定相应战术吧。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信心交给教练组，交给场上的球员。毫无疑问，我们是处于弱势的一方。那如果我们丢掉了中场的球权的话，在场上你的控球率会比较低，那是不是在由守转攻这一下的效率上，要做得更好一些？ 你看老铁就说。他的意思是澳大利亚和沙特身上要各拿四分、 哎、那不是刚才说8分吗？ 对、 哎、 就是两回合吗？十以内的 没问题， 还没有被影响、啊、 对，你看你还有纸，咱要是看直播对吧，我另外一只手都塞兜里呢，没掏出来呢。 我们这屋您别说还真是存在一点玄学。连四狗哥这样数学120的满分的时候能考110的都能给影响了，您就可想吧这玄学的力量有多大。Mr. Wee 也说毕竟我们有规划了，这次怎么都会比上次强一点吧。很多家里人都说啊，得看看就规划球员怎么去发挥，尤其是在前场就直接就排一个三叉戟吧、 啊、林公子说了，踢日本队那得、那得指望长庆啊， 啊 C 庆啊， 嗨 啊， 想起 C 庆了、 那也得下雪才行啊，关键多哈那屋不下雪 啊。这现在从川崎雪夜改到、 多哈空调房 多哈空调厂这个不是一个玄学了啊。6645说国足打强队，咱十二强赛都是强队，说可以参考比帅，没球权但是有反击质量啊。 需要打出这个由守转攻的反击质量，这也是现在国足可能需要做的，因为我们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希望前场的规划前锋，包括如果说玉宁首发的话、能够表现出来在联赛当中作为中锋支点的第一下拿球的这个效率、可能肯定你不如在中超拿球效率这么高，但是呢如果能够保持比较好的拿球效率，等待着由守转攻第二梯队上来打一个转换，给对方的防线制造威胁，国足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实力啊，只不过就在这个过程的执行当中我们执行的效果怎么样。 立马横刀说打澳大利亚还得上一些速度快的、射门有准星的球员， 速度快呢， 费南多速度比较快，但是现在他因为伤势打澳大利亚的第一场比赛肯定是没有办法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有他的话，能在锋线上在反击的速度环节上来讲会更好一些。 嗯，关老爷说要是都上中场的话，那阿兰是不是还得当替补呀？ 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他应该就不都上中场，他是不是应该 也是哈， 大概率是替补。埃克森现在的状态不错，会不会再给玉宁一个位置，是吧？ 再加上吴磊， 对， 所以阿兰其实他作为替补的时候在俱乐部就是这样，他适合当那个骑兵，反而在替补席上坐着会觉得哎呦我浑身都是劲儿，我必须要在替补登场的时候发挥出来，属于这种角色型球员。 另外其实给李铁指导的一个全新的这个思路就是洛国富， 哎， 是吧，刚才咱们家里人好几位都提到洛国富在减肥降了体重之后现在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他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回到了中场，是吧，给他一个后腰的位置。如果洛国富能够保持在联赛最后这几轮当中这种身体和竞技状态的话，给咱们中场更大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场拿球的问题。 嗯，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面也继续为大家带来堡垒系列的第八集大一路党总支。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请继续关注1025动生活，将为您带来的是日常的全民健身计划都包含哪些内容。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北京公交一路车被北京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也被誉为长安街上的城市之舟。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第一车队党总支用实干践行诺言，将有温度、有品质、有真情的服务薪火相传，温暖乘客的出行体验。大一路中国红，点亮一个新时代，与城市发展一路同行。 中午2:14，西长安街沿线北侧的老山公交场站内，一辆身披鲜红色涂装的大一路准时发车，开启全程27公里的行程。车行到五棵松桥西站，乘客逐渐增多，手提购物篮的老人在乘务员搀扶下上车，胸前挂相机的年轻人选择靠窗位置落座。 以前上班的时候也坐，特别挤，车也小，现在这座位都觉得好像坐舒服，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马路那两边的比较能够参观的或者欣赏的地方他们都可以报。 从这边到天安门，然后到国贸，看着还是比较壮观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到了国贸那就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 居士博物馆位于西长安街沿线上，该馆收藏着34万多件文物和藏品。 说起沿途各站的地理环境和景观街貌，大一路的乘务员们如数家珍。车队司乘人员自发组成调查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徒步行程78公里，对长安街沿线两侧132处有确切门牌和地址的单位、商区以及文化设施等进行走访和记录。拥有17年党龄的北京公交集团克四分公司第一车队乘务员李丽说， 最大特点往西来吧，复兴门到老山，您的右手边就是单号，左手边是双号，右手边呢以居民区和小门脸小商店为主，永定路麻辣烫以它为中心，它是80多号了，我就根据这个往前往后来推，下了一番功夫才能起得住。尤其是外地来京旅游的，咱们这种导游式服务介绍著名景点，乘客就觉得很亲切了。 大一路每天接纳乘客50000多人，其中近50%是外部乘客。李丽还遇到过许多专门乘车观光的老年旅客，陪伴他们一路看尽长安花。 从这边上坐到那头四惠下车，再从四惠坐回来，看的是一个流动的风景。每年的11，从西单、东单、天安门的五花坛的摆设，节假日啊，这个灯亮了以后，给晚上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相当漂亮。 一路18米纯电动公交车正式上路运营，下车。 2017年10月22号，第一批以中国红为外观主题的18米长纯电动大一路投入运营。北京公交集团客四分公司一路682全国青年文明号驾驶员、全国劳动模范常红霞将新车中国红开上长安街时，自豪感溢于言表。 那一段时间还跟以前的那个旧车 LNG 交替运行的，当时中国红可以用爆满来形容。有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利用元旦假期回国乘坐咱们这个中国红上车了，他看咱们这个车眼睛发光，他说德国的公交车特别好看，现在我真的不用羡慕他们了，咱们自己国家也有了。当时就听到他说的这句话以后，我们真的是有那种时代宠儿的感觉，责任感、使命感更多也是更重了。 2019年，常红霞接任车队的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党支部激发党员的创先争优意识。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常红霞和同事们从生活中发掘奇思妙想，创造出移动式消毒车、免洗消毒液底座等方便职工和乘客使用的防疫物品，既提升消毒效率，又减轻职工的劳动强度。 肩背的那种消毒桶重达15公斤，家里都有买菜那种购物车，就把家用的16升的洗车器跟我们的购物车这个底座呢绑在一起了，把我们的消毒液灌在里边，消毒人员拉这个小车，它这一个桶能够消毒将近得10多辆车。在我的车厢的刷卡机的位置，前门跟后门，记得那会儿家里边找那铁的茶叶桶，1/3处给它弄断，还用红色的纸包在一起了，当一个小底座，把我免洗消毒液就放在上面。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党支部安排党员每天协助测温消毒。大一路交出一份零感染的战役答卷。大一路车队党总支现有党员79人，每年全国两会和重要节日时，党员们都会用行动践行诺言。常红霞说， 只要车队有事儿，我们就没事儿。疫情期间利用了将近30天，把车队的100部车从里到外都清洁干净。验收这一辆车，我们的人员是脱了鞋上到车厢里去看，因为他说地板擦得太干净了，我不舍得去踩。像5、11、11，我们呢都会在重点站位去站安全岗，约定俗成的第二天只要是我休息，一定是有时间就来跟大家一起奉献，不是一种辛苦，是一种享受。 市民们爱称的大一路就像北京的一张名片，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一路的线路持续延伸，车型不断更新，乘车支付方式日益丰富。穿行在神州第一街上的这抹中国红始终与时代同行，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常红霞说， 几代一路人把对一路的这种爱融到了骨子里边，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嘛，整个车队非常团结，正能量就是1+1=2的这种，我最爱形容叫车轮记忆。公交车里坐的这些市民们跟公交车以外这些景观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恰恰是印证了咱们国家飞跃的一个发展。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采制，感谢收听。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